听。2018，跟随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一起听见经典。 1931年9月18日，驻扎在沈阳的日本关东军 黄埔军校是国共合作的产物，中国共产党对军校的建设， 中央特。 1949年4月底，中国人民解放军华北军区第20兵团打出了漂亮的太原战役。 大千世界，人生百态，拨开历史的迷雾，走进尘封的往事。欢迎收听《档案》。 1909年，哈尔滨火车站，7声枪响，日本前首相伊藤博文应声倒地。 这张照片很珍贵，它记录的就是伊藤博文的最后时刻。 没有拒捕，没有逃离现场，也没有自杀，刺客到底是谁？壮士一举，审判阴谋，珍贵档案，还原安重根击毙伊藤博文的细节和真相。 而正是这五个字，竟让伊藤博文的死变得错综复杂起来。为什么呢？ 一个是日本首相，一个是朝鲜书生，是什么让他们产生深仇大恨，血洒哈尔滨？ 那么真实的历史中，伊藤博文究竟是怎么死的呢？让我们一起去档案中寻找答案吧。 安重根意识纪念馆的建立，日本所谓的抗议又是怎么一回事呢？档案为您揭秘1909，他击毙了日本第一任首相伊藤博文。 醉卧美人膝，醒卧天下权，这可以说是对伊藤博文这个人最恰当的写照。这个老家伙是权力，是女人，他身边随时随地都要有女子相伴，尤其是对艺妓情有独钟。他的原配夫人美子就是艺妓出身。在伊藤博文赴任朝鲜统监之时，为了迎合他的风流成性，当时的朝鲜朝野特意准备了美艳的歌姬来迎接他。岂料美色当前，伊藤却双眼微闭，抚须摇头，露出了一副真没多大兴趣的样子。据说那一天，伊藤博文给朝鲜官员留了一首诗，便扬长而去。诗中写道：花明柳暗春三月，昌德宫中太极亭，昌父何知军国变，无心歌舞不堪听。什么意思？就是有点杜牧那首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的意味。一则他是担心朝鲜人安排歌姬刺杀他，所以碰都不碰；二则这个老色鬼在赴任之前，他就已经随身携带了一名19岁的艺妓咯。 霸占朝鲜半岛只是伊藤博文为日本规划的霸土封疆、对外扩张的第一步。他从不甘心让日本只做一个岛国，对朝鲜半岛和中国觊觎已久。1886年，刚刚当上日本首相的伊藤博文就派出大量间谍秘密潜入中国，为制定对中国的作战计划、征讨清国策案提供情报，其中包括由朝鲜半岛至台湾再至辽东半岛的进攻路线。伊藤博文甚至还设计了霸占整个东北亚的计划。到哈尔滨火车站并不是安重根第一次行刺伊藤博文。1909年年初，他曾秘密潜回朝鲜半岛，因为那时伊藤博文正在朝鲜行幸，也就是巡视。但是由于伊藤身边卫兵众多，且随行的朝鲜人众多，为了避免误伤，安重根没有动手。而更令他遗憾的是，没过多久，伊藤博文竟然返回了日本，而他在日本的出行路线，安重根完全无法得到。 行刺，最关键的就是时机。可是伊藤博文位高权重，神出鬼没，到哪儿找这个下手的时机呢？就在安重根一筹莫展之时，机会竟然从天而降。1909年10月21日，安重根无意中在远东报上看到这样一条消息，前韩国统监伊藤博文将乘东清铁路总局之专列，于25日下午11时从长春火车站出发，前往哈尔滨会见俄罗斯财政大臣葛国夫佐夫。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真是苍天有眼。安重根认为伊藤博文到哈尔滨，这是送上门的绝好时机，事不宜迟，必须立即动手。 安重根当即决定到中国举事，当时他身上只揣着这把勃朗宁手枪。在海参崴，安重根找到了一名帮手和一名翻译，两人都是朝鲜人。三个人在1909年10月22日晚上到达了哈尔滨。据安重根推算，伊藤博文所乘列车的正常运营时间是10小时40分，也就是伊藤到达哈尔滨的时间应该是26日上午9点左右。 伊藤博文将从宽城子站出发，前往哈尔滨。宽城子也就是现在的长春。前面我们讲过，日俄战争后，俄日两国以长春为界占据中国东北，分而治之，也就是说长春以南属于日本的势力范围，根本无机可乘，只能从长春至哈尔滨这段路程下手。 10月24日中午，安重根一行在名为蔡家沟的小车站下了车，因为所有途经该站的列车都要在此停驻30分钟，伊藤博文的专列也不例外。安重根本打算在这里动手，但是伊藤博文的专列经过蔡家沟的时间应该是在6时，天还没有大亮，列车虽然要做停留，但无法把握伊藤是否会下车，登车刺杀是绝无可能的。即使伊藤真的下车，在黑暗之中难辨相貌，刺杀会比较困难。如果在蔡家沟没有抓到机会，那么刺杀机会将会功亏一篑。最后安重根决定兵分两路，宇德纯留在蔡家沟，自己回哈尔滨，安排两处刺杀地点。被捕后，安重根经历了怎样的审判阴谋？ 就是安重根的掌印。当时安重根已经断去了他左掌的无名指， 壮士一举可歌可泣，尘封档案揭开了安重根怎样的最后时刻。 这张照片就拍摄于安重根就义前，这一天他特意换上了母亲为他做的这件纯白绸韩服。 安重根意识纪念馆的建立，日本所谓的抗议又是怎么一回事呢？档案正在揭秘。伊藤博文的列车果然在蔡家沟一闪而过，伊藤博文根本没有下车。10月26日早上7点，安重根出现在了哈尔滨火车站。为了迎接伊藤博文，俄国军队加强了哈尔滨站的安保措施，3步1岗5步1哨。当时的日本驻哈尔滨总领事也通知俄方，对进站的欧洲人和中国人要查看通行证，但是对日本侨民一律放行。当时留着大辫子的中国人和白皮肤大鼻子的欧洲人很好区别，但韩国人和日本人在俄国士兵眼中却无从分辨，更何况安重根的衣着和发型都俨然是个日本侨民。他没有受到任何怀疑，便顺利地进入了火车站。安重根向伊藤博文开枪时，两人的距离只有5米，这意味着安重根根本没有打算逃跑。开枪之前，安重根只在报纸上看见过伊藤博文的长相， 所以击中伊藤后，为了保险起见，他又向伊藤周围的人连开数枪。安重根慨然就缚，他被俄国宪兵押解到了火车站的宪兵派出所，随后移交日本驻哈尔滨领事馆。就在刺杀发生两个小时后，在蔡家沟车站埋伏的两人也被俄国宪兵逮捕，押送到了哈尔滨。 1909年的10月26日这一天夜里，安重根反复检查着他的手枪，他将8发子弹的弹尖全部脱掉，然后在每一枚弹头上都刻出了十字状的凸凹形。为什么刻出十字花？据记载，安重根有两个意思：一是这样的开花弹类似于打母弹，杀伤力强，一旦命中对方必然毙命；二是安重根信奉天主教，他希望主能够保佑他行刺成功，解救朝鲜的苍生。这一晚，安重根无比兴奋，他的脑海中反复出现伊藤博文一命呜呼的画面，对于即将发生的事感慨万千。他用汉文和朝鲜文写下了一首诀别诗《丈夫歌》。我手里的这份档案就是当时安重根的笔记，这里面有两个圈，指代的就是伊藤博文。丈夫处世兮，妻志大矣；时造英雄兮，英雄造时；雄视天下兮，何日成业？东风渐寒兮，壮士亦烈；愤慨一去兮，必成目的。 1909年11月1日，安重根从哈尔滨出发，被押送至旅顺监狱。1910年2月7日，关东都督府地方法院刑事法庭公开审判安重根刺杀伊藤博文一案，而为安重根等人辩护的，竟是日本法庭指派的两位日本律师。其实，在公审前，一位英国律师和一位俄国律师就到狱中和安重根会了面。他们是受旅居海参崴的朝鲜人委派的辩护律师，并已经获得法院的许可。但是，开庭的6-7天前，日本领事馆告诉安重根，英国、俄国、大韩国的律师一律不准出庭辩护，只聘用这里的官选律师。安重根当时就已经知道，在这个审判官、检察官、律师、翻译官、旁听者都是日本人的法庭上，他的任何回应都将如哑巴演讲、聋子旁听。尽管审判持续了很长时间，但是实际上，这整场兴师动众的审判，从一开始就是一场精心安排的政治戏码。日本政府为了在对朝鲜半岛政策上不受舆论攻讦，竭力淡化刺杀的政治色彩，将其定性为凶杀案。1910年2月14日，关东都督府地方法院判决安重根死刑，虽然给了5日的上诉权，但安重根只说了对死刑判决不服的理由，并没有上诉。他说，我不怕死，所以不上诉。假如我有罪，就罪在我是个善良而弱小的韩国的国民。安重根对法庭只提出了一个要求，就是把刑期推迟一个多月，以完成他的写作计划。在这段时间里，他写就了自传《安应期历史》，而他试图描绘自己思想的《东洋和平论》刚刚完成了序和前见的部分，却没能再写下去。1910年8月22日，日本迫使大韩国签订日韩合并条约。同年10月1日，日本统监府改为总督府，由此开始了对朝鲜半岛长达36年的全面殖民统治。 安重根是名副其实的义士，他的一生呢，都在致力于 朝鲜独立和维护东洋和平。1909年1月，安重根曾在西伯利亚与其他11人组建了一个断指同盟会。我手上的这份档案就是安重根的掌印，当时安重根已经断去了他左掌的无名指，用血书写下了这份大韩独立的誓言。后来这个掌印就成了安重根特有的印章。据记载，他被关押在旅顺监狱的143天中，曾经留下了200多幅汉字遗墨，每一幅的落款都是这个掌印。我们在这里为您展示一份安重根的真迹复制件，这上面写着临敌先进，为将义务，落款处是这个断掌红手印，这里写着庚戌年3月于旅顺狱中，大韩国人安重根。这是安重根最后的绝笔，就在这一年的3月26日上午10时，亦是安重根在旅顺监狱被日本人判处绞刑。这张照片就拍摄于安重根就义前，这一天他特意换上了母亲为他做的这件纯白绸韩服，这一年他只有31岁。 伊藤博文遇刺后，遗体运回日本，举行了隆重的国葬，而对安重根，日本则千方百计地使其销声匿迹。安重根临行前留下遗言，要求把自己的遗骨埋在哈尔滨公园旁，等祖国恢复主权后返葬故国。但他的遗体处置权却在日本手中，日本并没有按照常理把他的遗体交给其亲属，而是将其埋在监狱后山，并消除了埋葬痕迹，具体地点至今成谜。安重根走了，但是他的义举却点燃了东亚人民反抗日本殖民统治的战争之火。当时的中国报纸大篇幅对刺杀事件进行报道，并将安重根与“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的荆轲做类比，而当时的许多知名人物都为安重根留下了赞誓笔墨。孙中山褒扬安重根是“功败三韩名万国，生500岁死千秋”，章太炎称他为“亚洲第一义侠”。而梁启超更是为他做了一首《秋风断藤曲》。五四运动时期，南开中学排演话剧《安重根》，邓颖超反串饰演了安重根，而为这部话剧进行指导的正是周恩来。周恩来曾评价安重根说，中日甲午战争后中韩人民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斗争，就是在20世纪初安重根在哈尔滨刺杀伊藤博文开始的。 一个人无法改变历史进程，但是在某个节点他却可以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105年前，安重根用7声枪响为面临亡国灭种危机的国家发出了倡导独立自主的最强音，而105年后，这7声枪响的巨大能量再次穿越时空，回响在如今的哈尔滨火车站。 2014年1月19日，中国为安重根义士在哈尔滨火车站建立了纪念馆。韩国政府高度评价中方根据中韩首脑会议的内容，在哈尔滨火车站设立安重根纪念馆，并对此表示欢迎。然而，日本政府发言人兼官房长官菅义伟却提出抗议，称安重根是暗杀日本第一任首相伊藤博文的恐怖分子。这一言论立刻引发韩国和中国方面的驳斥和谴责。韩国外交部20日在一份声明中说，日本内阁官房长官对历史的良知视而不见，做出如此无知和反历史的言论令人诧异。 而中方外交部发言人则表示，如果当年安重根是恐怖分子，那么还原到当时的历史时期，日本就是一个恐怖主义国家，因为他残忍的侵略和掠夺周边国家。 纪念馆安放了当年老哈尔滨火车站相同的钟表，将时间永远定格在9:30，也就是安重根拔出手枪干掉伊藤博文的时刻。这一刻永远提醒着人们，公道自在人心，历史不容歪曲，更不容忘却。 安重根在他的《东洋和平论》中曾向日本写下过这样的警告：谁要是不顾自然的趋势而迫害邻国，谁就逃脱不了被孤立的厄运。对历史人物的铭记，于国家和情感之外，更重要的是理性和良知。安重根的义举印证着人类追求和平的脚步，正如安重根在他的著作中所表达的，一国之理不是真正的道理，以自我为中心的历史观更代表不了真正的历史。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偷袭之下，数万盟军官兵猝不及防成为战俘。 他们是为了活命才放下了武器，可是这却是另一个噩梦的开始。 历经数千公里残酷跋涉，战俘们为何会被押运到沈阳？而在日军的战俘营中，他们又受到怎样非人的虐待？ 活着的人仍然要面对无止境的煎熬。 一张图纸揭露了日军怎样不可告人的秘密，战俘们又如何对日军的计划进行反击？ 他们手无寸铁，硬碰硬肯定是不行的。 1944年，战局逆转，穷途末路下的日军制定了怎样丧心病狂的秘密计划？得到中国人民的无私帮助，战俘们又能否成功获救？档案为您揭秘沈阳远东战俘营背后的血泪情仇。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档案栏目，欢迎您下次节目继续收听。 想和你倾读时光，在每一个早上看见你和阳光都在志向，和你倾读时光，在每一个晚上想你的海洋撒网，我只想和你倾读时光，不再迷恋远方，不再与之惆怅，而我只想和你倾读时光，累了打在肩上，哼着雪下火往轻轻唱。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和你倾读时光，在每一个晚上向你的海洋撒网，我只想和你倾读时光，不再迷恋远方，不再与之惆怅，而我只想和你倾读时光，累了打在肩上，哼着喧嚣过往轻轻唱。 迎收听精彩节目，大家好，我是玉斌。 大家好，我是志邦。 这年底了，聚会